退半旧，都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，比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，自作自受。

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，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？别在意，随便问问而已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。